哎，你算我没收徒弟，你说我长大个没人带我，我没徒弟，你算徒弟行吗？哎，我你扣我 啊， 你扣我行吗？ 我扣你 啊， 我揍你，什么叫扣你？ 扣头啊，扣头怪师啊！来，算我徒弟算，打啊，来装。 哪儿的事跑这拉徒弟来了？你看看， 没徒弟 啊？你没徒弟啊？ 你拜我？ 你先别忙，你教徒弟，我拜你为老师，我跟你学什么？你有什么学问？我学什么呀？ 学啊？ 学什么？ 你看看 啊，我看看，学什么？ 学什么都行啊。 学 你需要的吧？ 啊，我需要的多了。 你学什么？天文地理？ 哎， 数学？ 哎， 化学？ 哎。 物理化 啊，这都学。 哎，历史 哎，学 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啊， 说学逗唱 啊， 音乐舞蹈 哎， 煎炒烹炸焖炖溜熬，逢喜相作 啊， 看孩子做饭， 这叫什么学问呢？你说， 哎，你想 啊， 学问呢？ 啊，学问，我上您那学看孩子做饭， 脸达人情皆学问嘛，生活知识嘛。 哦， 你需要学什么？ 哎， 你找我吧。 啊， 没我不知道的。 你呀、啊， 哎。认字多，知事儿多 啊！ 哎，别的没有，知事儿多点， 知道事儿多， 哎， 知道事儿多， 知事儿多点， 哎， 刘光叫马大学问， 马大学问， 哎，我走街上一看，哎，马大学问的， 哦， 马大学问，光叫外号活字典， 活字典， 我人家给送外号， 怎么个活字典？ 活字典，你要不认字，你找我， 找你干嘛？ 告诉你啊，念什么？不认得，告诉你这念什么，甭查字典。 哎呦，这有我就是活字， 你提笔忘字不会写，找我，告诉你怎么写。 哎呀，有学问。 哎， 那您一定看的速度。 哎，对了， 是吧？ 对了， 那有学问， 这肚子没别的，念的书太多了。 嗯， 啊，听着，别砰砰的，念的书，这里没别的， 什么呀、 啊？ 这里 都书 啊， 都书。哎，你看看，都看出来了。你摸吧， 摸， 使劲。 哎呀，摸什么呀？ 摸呀， 好，跟搓板一样啊！这 啊，怎么 一个轮一个轮的？ 这叫一轮一轮 啊，一本一本的，一本一本的。 哎， 就这么个手 啊，精装的， 精装的。 哎 哎，我摸不出来。 摸呀，看呢 啊。 看什么？ 看这意思呢？ 看这不就这模样了吗？ 学问呢？ 学问， 听呢？ 听也听不出来。 怎么听不出来啊？你听这意思呢？ 什么呀？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哦，药铺，药铺，还待客煎药？ 谁药铺？ 你说的待客煎药？ 这句没有用，这是个配句。 哎。没听说过，谁说话还有配句有衬句？ 你不懂语法，语法修辞不主语谓语呀？ 啊， 你呀、啊，你好好你跟我待长你就知道了。 哦，知道。 我这点学问呐， 哎 嘿嘿，嗯，咱说绑着力的啊， 哎， 我呀， 等， 绑着力的， 嗯， 嘿嘿， 就冲您这词汇，您就不像有学问人。 那大学毕业坐在一块咱说绑着力的啊， 有这句话吗？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可不就这个吗？我就大学毕业， 你啊， 我这不前几天不是南开大学找我吗？ 找你干嘛？ 让我讲这个鸦片战争的那一段近代史，就是道光年鸦片战争，让我当这个副教授。 啊，副教授 啊， 好啊， 好什么？我一听我就火了 啊！ 教授，你说还来副教授，还加副字 啊？ 那、啊、是，我连理他都没理他。 哇、啊， 你这来副教授 啊！ 我加大衣，我就加皮大衣，我走啊！我去 啊！什么、 嗯？ 皮大衣？ 嗯， 这么热天您还加皮大衣？ 我没有别的，我就一皮大衣。 成了，您撂家吧。 白天不穿， 哎，白天晚上也没用， 晚上干 啊，带那干嘛？ 嗯，我就研究这个古典文学 哦， 历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啊， 古文诗意，古文观止，看过吗？ 啊， 我给你念点，我给你背点， 哦， 我给你讲点 啊，这多长？ 诗词歌赋，唐诗三百首我能背，